个变成熊大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成熊小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成熊大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成熊大， 呀呀。 屋里发发热，屋里发发热，木木小土里去。屋里发热热，屋里发热热，木木地落热去。屋里热闷热，屋里热闷热，木木小树里去。屋里不热热，屋里不热热，木木小黄里去。小土里去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就个呀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是个呀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就个呀， 呀呀， 啊，个变是个呀， 呀呀。 屋里的树子，屋里的树子。木小跳咪咪，屋里弄个热，屋里弄个热，木木小买来个。屋里滚蒸麦，屋里滚蒸麦，木木小不买个。屋里烤不拉热，屋里烤不拉热，木木烤酥油个。 呀呀， 啊，个盆子酥热， 呀呀， 啊。个白发发热， 呀呀， 啊，个白牛个呀， 呀呀， 啊，个白叫拉热， 呀呀。 呀呀嘛，今朝是个木叶，呀呀嘛，今朝是个木叶，呀呀嘛，呀呀嘛，呀呀嘛。 Yeah.